您呢。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旁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机场高速进入东二环匝道处是有故障车的，对后车的通行影响也比较大。还有是西长安街西向东方向，建国门外大街、建国门内大街、东长安街东向西方向车行缓慢，而且车辆也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些事故路段是在西五环衙门口桥、武警桥南南向北方向分别有一起事故。受到这个影响呢，园博园桥北到武警桥南向北方向车流集中，莲石东路莲芳东桥西向东方向也是有事故的，受到事故影响后车排队到衙门口桥。而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方向也是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0108553056， 活动详见店内。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个今天早上天是真冷啊， 刚伸出一条腿又缩回去了。 哎呦，今天早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是上了年纪还是怎么着，就感觉 就是上了年纪， 御寒能力越来越差了。 你感觉那脸你碰一下都能裂开。 而且就感觉就是稍微一点天一冷啊，就整个都承受不住。 对对对，总之今天大家一定要多穿，因为最高气温也比较低，然后风力也比较大哈。我们出发吧，一上要给说一下天气吧。 一会儿我们那个会在半点的时候会跟大家详细说一说这个具体的天气的情况啊。那接下来时间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互动话题呢，这个我们要说一说给家长布置作业这个事儿，来，王一给大家说一说。 哎，对，就是今天有说到这个家长代替学生完成作业，但我们想到呢，其实有的时候是把家庭作业留成了家长作业。 哎， 所以就说说，就直接布置给家长的作业。 对， 大家不管多大岁数，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啊，都可以回忆回忆，有没有直接布置给家长的作业呢？ 可能你现在已经是正好是一个这个 家长， 学龄儿童的家长，也有可能你，因为当然每个人都从孩子过来的嘛， 对， 对不对？想一想。当以前上学的时候或者是现在啊，有没有那种直接布置给家长的作业？ 对， 比如说昨天晚上，因为我那个在听听 FM 上的直播节目里边，还有一位家长也是吐槽了，说呢现在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作业啊，就是都得家长来给完成，或者是来帮着完成。当时我们还一起回忆了一下，说以前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感觉 这个 也没老给家长给辅导作业， 很少 很少、啊、 有，比如说家长负责给听写，有吧？ 啊啊，就那就算那就算惊动大驾了，那就是。对， 比如听写的时候，有时候家长念的音不对， 嗯， 还要批评。 哎 啊、毛婉儿，这不是高磊他爸吗？ 啊， 叔叔就说毛婉儿，然后高磊还急了，爸你念不对，是毛茸茸，我自己都会写，爸爸写下来。 是吗？ 啊，还教育了叔叔。 哎呦，高磊还有个这么高智商的情况。 哎，那到处跟同学说，我爸念毛二。 原来麦他爸爸从那个时候就 开始了。哎，对。 当然，我们今天说的是另外一种，就是有的时候很多是直接就布置给家长的。 对 啊，说你给家长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啊，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早上的这个话题。 嗯。 那接下来的时间，各位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地铁六号线西延以及八号线347空载试运行， 东石化500座加油站升级改造。 哎，还有市民可以网上申请变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 另外要提示大家，近30%的市民血脂异常，多种慢性病风险就此增加。 嗯，丰台试点喘息服务，政府买单，失能失智老人照料者每月可以放松4天。 当然我们还要提到冷空气来袭，全方位应对吧，各位。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收听详细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 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首先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北京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公司近日透露说，年底两条地铁新线，地铁六号线西延以及八号线347开通试运行前正在空载试运行。那这个六号线西延是指从现在的六号线的西端终点站海淀五路居站继续向西延长10.556公里，到达这个金安桥站，沿途一共设了6站，其中金安桥站可以与 S1 线和规划中的11号线换乘，苹果园站可以与 S1 线以及1号线换乘，田村站可以与规划中的3号线换乘。年底除了苹果园站暂缓开通之外呢，其余5站将会在年底正式通车。 另外呢，再来看八号线347是从朱市口往南到达大兴区的迎海镇，其中呢可以在朱市口站与7号线换乘，在永定门外站呢可以和14号线来换乘，解决南部地区以及火箭院地区的居民出行问题。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啊。市社保中心近日发布通知，为了方便参保人变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从即日起，北京市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可以登录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的这个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 大家听好，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来申请变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那今年呢，北京市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标准和去年保持一致，最低标准每年1000元，最高标准是每年9000元，城乡居民可以本着自愿的原则，在1000到9000元区间内自行选择缴费标准。同时呢，北京市还将继续对于符合缴费补贴条件的参保人给予补贴，通过多缴费给予多补贴，然后呢，引导和鼓励参保人多缴多补多得，提升未来的养老待遇水平。参保人可以登录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申请变更缴费档次。 再来说说加油的事儿。最近不少加油的车主就发现，本市部分加油站这要么就是关停改造，要么是升级改造完毕了。本市加油站正在逐步进行灌标改造、升级改造，那么以提升加油站环保安全水平。咱北京呢，一共有加油站1000多座，目前北京石油的500座加油站已经完成了450座啊，明年呢将全面完成改造。改造的重点就包括卸油防螨翼措施、安装油气回收在线监控系统、双层管道、紧急切断系统、防渗等等措施。如今呢，很多中石化北京加油站内的装潢也是焕然一新，写有重装开业欢迎光临的字样啊，红蓝彩旗的这个围绕着加油站啊，庆祝都来，大家加油 加油加油， 对吧，是不是有运动会的感觉，红蓝彩旗 对。还有一个事情啊，是最近一两个月自称国内首家引导生活方式式的什么汽车共享出行平台途歌，似乎陷入了押金难退的风波当中。根据该平台北京地区用户邱先生介绍说，自己于今年6月下载安装了途歌 APP， 但是此后一直没有实际使用过这个软件。11月5号呢，邱先生在客户端递交了这个退还押金的申请，很快审核就通过了。本来以为马上就能收到退款，不料此后押金退款却一拖再拖。邱先生介绍说了，按照客户端相关提示，只要自己历次用车中未发生违章事故、异常用车等行为，就能在7个工作日之内收到押金。但是这个现在都1个月了，押金还是没影儿，客服都打了无数次了，也没人接。其实最近这种事儿呢，包括我们之前说过的小黄车啊，其实如果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就发现我们说这个退押金的事情已经说了得好几个月了吧。 反正关注很长时间。 如果你早关注，你早行动的话啊，这后面可能会少很多麻烦。对，那个现在这个途歌，我们再说一次啊，如果有相关的这个用户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账户安全问题啊。好，接下来咱就说一说家长的作业吧，看看都有哪些是老师留给家长的作业。 Yeah. 哎呀，来吧，看看这个大家的互动话题。 嗯， 有一位叫张磊的，还说你们今儿这话题太应景了啊！昨天晚上刚布置了作业，被布置了作业啊，让孩子画跟法治有关的画。 这是给孩子留的呀？ 这个穿的孩子哪会画呀？他连法治这俩字儿，他都估计这个会写都不一定啊。说自然是我画呀。那最近工作忙，回家又晚，只好在单位画好底稿，上色图，然后呢发给孩子他妈，让他妈妈呢照着画线稿，然后晚上回家再让孩子上色。 这还是改了流水线了。 哎呦我天哪，这还 起先他发来这图片吧，我以为是蜡笔小新的截图呢。 啊，哈哈，你还 你这么一看是吧？他这画风是那画风啊，这不这是110？ 我 画人， 对，我觉得这严重怀疑他这是。通过网上某个图然后抠了个外表，你 也不容易， 真不容易。你说还在电脑上直接做图， 后来可能孩子照着就画了一下也行。 照着画了一下， 这倒是画出了孩子的风格。 对对对对， 他可能就是在构图上没想好。这算是集体完成的吧。 好， 这个刘说了，对，我们同事家就是这样，老师那个要求锻炼孩子的语言能力，让孩子自主讲一个故事 啊，这挺好 吧。但是呢要求用 PPT 讲。我们同事晚上回家还得给孩子做 PPT。 你说这个 这有没有 老师 必要啊？ 不是，老师是这样啊，那个想让锻炼孩子的语言能力，这个非常的好。但是你有想过你布置 PPT 这个事儿， 锻炼家长制图能力。而且我反正你看吧，这个张伟也说小学一二年级老搞科技小制作，烦死了。主要是我也不会做呀，我做什么呀，我也不会。 科技小制作，说这个 你应该引导他做。但是 对二年级了，科技小制作，我觉得你可以让他就是引，就帮着他，辅助他在旁边。 比如说你别替他干， 你觉得你好做一个什么？比如说你要做一个会跑的电动小汽车，对吧？ 啊，二年级、啊， 有啊。你说那你可以到，你可以是不是买节电池啊？对不对？然后你在网上买个小马达， 一点一点的跟他商量。 对，你比如说他可能需要小马达。 我原来看过专门有说这科技小制作小发明电影，你知道人家一小同学做一什么吗？ 做什么？ 做在一个肥皂盒当中做一个杠杆，我拿起这个上面的盖儿的时候，底下那肥皂自动给翘起来，这样他就不会被那个水捉住了呀。所以人家观察生活解决问题，我觉得也挺好。 对，其实啊， 这还行。 我跟你说，二年级大家千万不要想这个，觉得这孩子太小。我现在发现了，其实有的时候越是那种就是想象力啊，这个东西越是年纪小的时候他越丰富，而且他的动手能力一点都不比大人差。 对， 他能想到他就能去找，通过各种方法去做， 先得观察。对吧。 好， 粗茶淡饭说，我家宝现在也二年级。一年级的时候呢，学校有一次给家长真的留了作业，观看两个光盘的视频，然后写出观后感。每个光盘俩小时，是讲如何教育孩子的。每个观后感2000字以上。观后感啊，观后感，多少年没写过这东西了。但是学校倒这也是好意， 好意，好意，让你写个观后感，去学学如何，让你逼着你去学一学如何 教育 孩子啊。 但是要求2000，得有个字数限制。 估计这哥们儿想起了当年写检查的经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说一说， 留给家长的 那些作业。 有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这房子住了十几年，到处都是陈旧的味道，一直想翻新，却没有精力折腾。直到遇见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3天就把我的家变成了喜欢的样子。20平客餐厅才8800，连家都没有搬，眼看着崭新的家出现在面前，人都感觉年轻了，心情都明朗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6，豪装品质，一号新材，环保工艺，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热点消息啊。 好， 昨天我们还刚刚跟那个磊磊一起，我们跟大家聊的是体检的事儿啊。 哦，那他去体检了？ 没有没有没有，是因为不是爱康的老总爆出来体检行业的一些这个内幕嘛啊，所以我们也关注了一下体检。那昨天呢，北京市体检中心还发布了2017年度北京市体检 检统计报告及2013至2017年度体检统计资料分析，那市民的健康数据并不乐观。报告显示，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群超重，有近三成的人是血脂超标异常。 哎呀，数据显示呢，各项检出率当中，超重达到了25%，血脂异常30%，血压增高14%，空腹血糖升高10%，脂肪肝21.5%。这些呢都是内分泌疾病以及其他相关疾病的高发风险因素啊。你占哪个几个？ 我体检的时候一般就是那个叫就是什么脂肪肝 啊、 脂肪肝 超重吗？ 超重还好吧，我最近瘦了。 知道了，知道了。另外呢，甲状腺这个结节检出率为25%，颈动脉斑块13%， 没 血尿酸增高13%。另外呢，还有子宫肌瘤12%，幽门螺旋杆菌阳性17.4%。 这个这幽门螺杆菌就是那吹气检的那个是吧？那个是在胃里的是吧？ 胃里啊，检查胃里， 它 就 是 它会查你这个患能，就是有，比如说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话，就是患胃癌的风险比较高 哦， 但并不是说就有啊。 明白， 这跟遗传呀什么，包括日常咱吃饭啊，就是有关系的。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丰台试点，喘息。 你看你这个， 哎呀， 体检不敢说， 体检不合格啊哈， 稍微这个。提示一下， 提示一下大家，反正就是，适当的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是降低机体血糖、甘油酸酯以及增加高密度脂蛋白等最有效的途径啊。 还要适宜的增加运动量啊，可以提高患者机体的新陈代谢率。 对， 我真知道有同事就光靠饿瘦身，然后就晕倒了。 哎呀，这真的不健康啊，而且很危险。 对 啊，咱们来说一说真正的喘息的机会啊。丰台试点喘息服务政府买单，失能失智老人照料者每月可以放松4天。 怎么回事呢？ 昨天上午照顾半身不遂老伴13年的78岁朱明宗老人，终于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喘息服务了。养老机构每月能替他照顾老伴4天，他也是丰台区开展政府买单提供老年人短期托养服务试点的第一个受益人，首批享受该服务的老人将达到400人，其他有需求的老人呢，可以到所在的居委会提出申请。 朱明宗的老伴宋志玲呢，从1993年就查出糖尿病、高血压，2005年9月突发疾病引起了半身不遂。那么由于子女常年不在身边，平时生活起居都是老伴一人承担，13年来没离开过老伴1天，连出去买菜都着急忙慌的。那么朱明宗老人自己也患有高血压、哮喘，随着年龄增长和身体的原因，照顾老伴越来越吃力了。听说有政府买单的喘息服务，他赶紧向居委会提出了申请。昨天呢，颐年堂养老院的护理主管赵淑琴来到他家，为他们提供了免费的居家上门照料服务。 对，上个月市民政局发布关于加强老年人照顾服务、完善养老体系的实施意见，提出通过购买服务方式，由养老照料中心、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为老年人提供短期托养服务，为其照料者提供休整机会，这是本市首次明确喘息服务的费用由政府买单。 丰台区呢，在10月初就开始了这个开展失能失智老年人居家照顾者喘息服务先期准备，计划给1500名长期照料失能失智老人的家庭成员每月提供4天休息时间，这是本市首个由政府买单开展相关服务的城区。其实这样也挺好的，一方面呢，这些老人能够稍微休息一下， 对， 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个养老服务机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啊，不是传统的， 也去体验一下。 对，这传统的就认为哎呀不要我了 啊，对 你慢慢了解呢才有新的认识。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冷空气来袭这件事情啊。 是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号，强冷空气持续影响北京，在这3天里，北京有4级偏北风，阵风6-7级，气温将进一步下降，连续3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只有-8度到-1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度，明天和后天白天仅-4度，零下四度的气温甚至比常年1月中旬都要冷啊！ 真不开玩笑啊、 哦！ 我们最新这个看到的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二度，比你说的还要低一度。 嗯， 最小相对湿度10%。等到了夜里呢，偏北风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30%，所以非常干燥。 嗯， 所以大风蓝色预警啊，各位。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嗯、啊，跟大家聊的内容啊，这个都有哪些布置给家长的作业啊？ 都是匿要求匿名的， 嗯， 因为家长也在群里，说匿名说，我觉得这个反正上学创新避免不了给家长留作业， 嗯， 比如上个月老师让孩子分成小组，给大家讲一课关于生活方面的知识， 哦， 这都挺好， 嗯， 要求又先做个 PPT， 然后写讲稿， 嗯， 讲稿孩子当然可以搞定 啊， 你这 PPT。PPT 三年级的小学生有几个能搞定呢？我都费劲。 没，真是啊！看来这个家长对于做 PPT 这件事情啊，还是很烦的。 哎，你做的怎么样？这 PPT？ 这 PPT 啊，我 以后这当家长的、哎、这必须的技能了。 就是你要不会做个 PPT， 你都不敢生孩子。 照这个势头，反正是 是吧？齐峰，哎，齐峰高兴的不得了，发了好几20多个，哈哈哈哈！真庆幸我已经没有家长帮忙完成的作业了。孩子5年级了，再熬1年，那小东西就能自己，就去上学校了啊！太爽了！回首帮孩子完成作业的这件往事，我已经不愿意再想了。 你以为初中就没有吗？ 我告诉你， 跟孩子去逮虫子。其实这个作业还行，我的 还行啊、 哦。这个有爱生活的苦说， 那、 啊、反正前面发一大堆英文，那意思就是英语老师说， 哎、哦， 孩子完成英语作业，让家长帮忙检查一下对错。 哦， 说孩子英语老师发的，但我没管他。 哦、 对错到学校老师看吧，错了我也不会讲为什么错、怎么错，我只能告诉孩子答案是什么，我讲不了，那、对他也没用啊。我假装没看见。 嗯、 问题是孩子现在上学的时代不是我们小时候那种 hello 哈妹妹的时代。 对。 我觉得确实是，这你还别跟老师一块儿来讲，你这教的方法冲突了。 对啊， 他到底听谁的呀？ 是啊， 嗯、 你说老师应该说这么发音，你说这么发音，老师说这么拼，你说这么拼，他不对呀，对吧？所以有些活儿 成杠上了吗？俩人？ 哎，有些活儿还真是不能越俎代庖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找到我们。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广发银行30周年抵押易年终聚会，额度高，最高1000万，期限长，最长10年，成数足，最高7成，还款灵活，6种还款方式任您选择，直客式服务，零费用，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老旧家电危害大， 漏电、废水、噪音，法人下。 年底全部旧换新， 7折优惠在苏宁。 北京苏宁12月12至16日，电器以旧换新7折起。 消费贷款哪家强？邮储银行帮您忙，优享贷额度高，利率低，手续简便，批贷只1天，循环用3年，手机即可提款，分分钟到账。优享贷带来幸福生活，详情请咨询95580。 一个大团圆，全家上网都搞定。移动宽带用户可办理大团圆优惠方案，20G全国流量，200兆极光宽带，500分钟语音通话，最多3人共享，人均低至30元，详询10086。 积善于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国际金价自高位小幅回落，亚欧盘缓慢走弱，日内最低达到1233美元，每盘时段基本保持在1235美元上方运行。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1238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菜白贺岁季，福报好运来。2019年贺岁金条，菜白公司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工艺精良，以礼以藏。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您好，我是王一。 哎，今天节目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或者让大家一起来吐槽一下，说一说有哪些老师留给家长的作业啊？ 对，也应该有比较合适的，也可以说一说。 对，其实就像那个，就像有一位家长，刚才不是说好多家长说这个做 PPT 这事儿吗？让孩子做 PPT， 有一位家长 苗， 哎，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对，他说做 PPT 也是一种锻炼。我们家娃2年级就开始自己做 PPT， 我做他还看不上呢。 其实你看啊，这就是不同的教育方式。可能有的家长认为这个作业布置完了以后，你说这 PPT 不就是让我做的吗？但是有的家长他就是让孩子做。 慢慢也就练出来了， 哎，慢慢也就练出来了， 哦，哎，这有一个最新的事故路况跟大家说一下啊，提示一下，京新高速建亭桥北侧北线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还有在北四环北辰西桥西侧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呢都请小心了，啊， 来看一下啊，陈小兔说了，哎，我来说一个，老师布置的作业需要视频反馈，我先不说作业做的怎么样吧，你就说录这个视频，我是不是得收拾收拾屋子啊？我是不是得给孩子换身漂亮衣服？你说这不是累死了吗？那我想问你，没有这个视频反馈，你就不收拾屋子，不给孩子穿衣服了？ 他这个在家可能就是想穿着那种家里舒服的，可能稍微破点洞。 那屋子呢？你总也得收拾一下吧？是不是？我倒是觉得这个你有点， 但。我这样，我教你一办法，你拍局部特写，就比如拍孩子正在忙活的双手， 哎， 这不就行了吗？你就别收拾屋子了。 好，啊，给老师拍一作业，弄两只手在那。老师， 你看那个电视剧，突然写毛笔字的时候都是只拍手吧？ 好，那老师让背英语单词只拍嘴，对吧？ 哎，这嘴上怎么有胡茬啊？ 哎，这可以。 困说了，哎呀，我儿子这学校每天英语作业都是家长。教读第二天的英语课文及单词 啊， 啊，家长教读啊， 啊， 二年级了，家长英语水平提高了很多， 蹭蹭的长。还有一位，刚才不有一哥们儿齐峰在那哈哈哈说他儿子马上明年就 对就不用他 上初中了吗？啊，今年已经5年级了吗？隔岩矛头就说了，刚才哈哈那哥们儿你想多了，初中3年更不省事儿啊。 就要依着我琢磨也是，他肯定学的越来越难，这任务也越来越多。 当然还有出招的，潇潇就出招了。 哦， 告诉你们，生娃要生俩，而且还要有年龄差。学校的姐姐自己搞定了，幼儿园的弟弟姐姐也给搞定了。 哎，你看，你看，你看， 哎呀， 自带一个家长出来。 你说这好家伙，你生孩子为了、 哎、你姐帮助过你吗？ 我们俩差1岁。 哦，没岔开， 没岔开， 哦， 所以这个还真保不齐。 这应该访问高磊，他们俩岔开了，他跟他姐。 哟，他姐我估计帮不了他，他姐越帮越忙，高磊也不敢让他姐帮，你知道。哎， 他肯定老得刺着他姐，我觉得。 对，好，他刺到他姐，想的，嗯，来看一下那个，还有其他的朋友。 对对对对对。大帅哥哥好，我儿子正听广播呢。 哦。 跟你打，他叫 Elvin。 哦， 他是大帅粉丝，我是王一粉丝。 哎呦，好家伙啊！ 我的粉丝是长辈。啊，那家长，你说说做粉丝去了？ 你以为现在？你以为从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的话，你觉得是做儿子容易还是做老爹容易？ 你以为儿子有一天就不会成为爹吗？ 不 要笑得太早，像齐峰一样，我跟你说 都不容易。 哎呀，这个 Emily 说，我儿子上中班。幼儿园老师要求用废旧用品做东西 哦， 我也是网上查了半天，最后把单位的电暖气箱子拆了，给做了个吉他。 不是，哎，我是觉得是这样啊， 不是你家长是不是没什么耐心啊？你让孩子琢磨琢磨。 不是你们让孩子做行不行？ 家长一听说，哎，行行，我来吧，就这。 不是，而且人幼儿园老师布置的用废旧物品做东西，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呀。 这我小时候也做过，你做过吗？ 做过呀。 我拿那个中药的纸盒拼成一机器人。 哦， 反正拼成有脑袋有什么， 就是 反正 我用废旧零件，老师让做个闹钟嘛。不是， 你们老师留这么复杂作业， 外形像就行 啊。 然后我就把我们家 闹钟 真拆了， 就是先制造成废旧的，再交过去。 对，然后再把闹钟零件就贴到了纸板上。 大概就是家长帮忙的主要原因，家里的物品成本太高啊，损耗太严重。 来，那个 Lisa 说了，来来来来，我来吐个槽，大家都是家长。我呢是幼儿园老师 哦， 哎呦，欢迎老师来，哎，终于有老师来说了，说有时候我们也很无奈，领导要求家园合作呀，一定要有与家长亲自制作进行展示，我们也没办法呀。但是渐渐的，我们发现家长们真是潜能无限呀，那手工制作简直没谁，太棒了，关键做的，你看没有？ 人家的目标是合作。 哎 哎，不是让您替做。 对，其实你们发现了吗，各位家长同学，听到人老师的心声，听到人家老师的心声了吗？ 对， 人家本来是想让亲子合作互动。 对， 其实我们有时候经常看人国外的电影，说哎呀，国外家长动手能力特别强，是吧？跟孩子一起做个什么东西，那你看机会真来了，你又没那时间，没那耐性，然后呢咔咔自己给做完了， 就把孩子布了一边去了。 对， 你去写作业去吧。 所以这时候啊，别光吐槽，你自己反思一下好不好？来，刚才还有一位，这个不是说视频反馈那位没法弄吗？坏猫闲逛说了，来来来，哥们儿，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淘宝买个背景布啊，就是网红款的那种。 老师说以后抠像的不许交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都有哪些家长不是学校布置给家长的作业。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是一条好消息啊， 对，就在北京时间的12月5号下午，第23届的三星杯世界围棋公开赛三番棋决赛决胜局在韩国高阳的三星全球培训中心战罢。最终呢，中国围棋第一人柯洁9段直白战胜韩国棋手安国炫8段。柯洁在决赛落后一盘的情况下连扳2局。成功逆转， 哦， 很不容易啊！以总分2-1来胜出，继2015至2016年后，第3次捧起了三星杯的冠军奖杯，加冕最年轻6冠王，恭喜 柯洁。哎，但是我特别想， 家长有没有被留过作业？ 没有没有，我特别想吐槽一个，就是我发现怎么回事，就是，为什么我见到很多那个围棋名家或者大家啊，他们的发型都一直不是很好， 顾不上了，都在思考。 就而且是不是他们可能有时候下的时候还会拽头发？ 对，他可能烦， 就是会挠头或者怎么样，反正感觉， 跟高磊一样，每天不洗脸都抓头。 我们说聂卫平老师， 对， 头发型也不是很好，对吧？那个包括这柯洁长得挺帅的，但感觉他的发型也好像不是很。 但人自来卷儿，你仔细看人自来卷儿。 当然，人家都已经不靠发型了，对吧？ 你这真是著名的这个挑骨头了，你人都6冠王了，然后你但是 没有没有 发型， 我只是就说一下这个感慨，就是 应该有个造型师，毕竟代表了这个形象。 哎，我只是感慨一下，我就觉得是不是他们这些脑子特别发达的人，就是头发都发型都比较、这个 哎、有的是头发，这点很重要啊。 好，再来说一下另外一个好消息，2018年世青赛在澳大利亚这个本迪格啊拉开战幕。 什么世青赛呀、 啊？乒乓球啊！中国男女队在团体决赛当中双双力克日本队，成功卫冕啊！这个 突然觉得这个有一颗定心丸，之前老听日本队胜了哈 啊，老听日本队胜 是、 啊、这个是男乒国乒男团3-0 这个战胜日本夺冠，女团呢是3-1战胜日本， 加冕 啊、哦，所以这个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啊。好，再来说这个另外一些消息啊。 我以为你要说福原爱生孩子 啊，对，福原爱就怀二胎了哈。啊。哎，我接下来有，我为什么刚才犹豫了一下？我要说这么个事儿 啊。 当然这个是呢，网上肯定没有新闻啊，但是是我观察，我最近发现、 哦、独家， 哎，就独家揣测啊，就是 揣测啊，来听， 是因为我发现这个最近齐达内频频出现在中国，前两天网上还爆出了齐达内蹲在地上看几个大妈打麻将，就是跟他老婆两个人。啊， 对对对， 就是法国球星，著名球星， 我知道齐达内，我认识、啊， 对，原皇马主教练啊， 我想起那新闻了，还有照片呢， 哎，还有照片，然后呢，包括就总感觉到齐达内新闻，我就在想， 对我刚才就顺着你的揣测在揣测， 有没有可能齐达内会成为下一届的中国男足的主教练？ 哎，国足主帅啊， 哎，你说如果真的， 反正得跟国内足球产生一个重大的关系。 我总感觉有这个希望。 要不他老来啊？ 是，如果哪天真爆出新闻说，哎呦，齐达内成为中国足球的主教练，咱们是 再说， 咱们 早 就说，你们就可以说，嗨，这个我们出发吧，早报这新闻了。当然没有，你们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啊。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有哪些家长被学校留给家长的作业？ Bring your sugar my way, thinking of it every single day. We don't need to explain.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for 为什么我听着这个音乐会想起《成长的烦恼》这电视剧呢？ 哎，你别说，这旋律有点像， 有点 像啊。好，看看大家的话题吧啊。 那你们好像也讲过给家长留作业的事儿，我突然想起来，这又有老师来了 啊，又有老师， 欢迎老师 叶大妞。 对， 他说了。这个 话题很适合， 今天的话题太适合我了。首先，我是一名幼儿教师，虽然我不同意我们幼儿教师给家长的任务叫作业，对，我不同意啊，说我们幼儿教师给家长的任务叫作业，而是应该确切的说，应该叫做家长陪孩子的一次机会， 明白吗？ 现在家长都那么忙，哪有时间真真正正耐下心来陪孩子呀？去年六一，我们班的节目是亲子时装秀，家长们都特别热情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孩子们都更加的快乐哦。你看，其实人家主持人，他说主持人顺便说一下，我的名字不念太，你名字念大，我们叫大妞哈。 由这种关于名字的事儿都写在头了，对吧？一般都念完了也没什么用了。 好， 但是人家这分析也有道理。 嗯， 不过这个太频繁呢，就对吧？就不是这种感觉了。 对，要考虑到现在家长确实的确 他也得上班啊。初期说啊，小学一年级的暑假之一讲述孩子和阅读的故事，但是形式要用每篇来做，我都不知道每篇是什么。反正就是那种 H5。 哎，还有一位家长，刚才我看了以后，这个，等会儿我找，乐死我了。 他说这最后这个自己还得了个区里的奖状呢。 哦， 孩子都说妈妈，其实我不知道是发给我的还是给你的。 哎呦， 孩子倒是挺明白。 我怎么找不着了？刚才有一位家长啊说他们布置的作业是找春天，然后呢关键是找春 天，这不挺好的吗？ 找春天是这样，他不是找一天呀，他是整个好几个月，就跨整个春天这一个月呀，这三四五月份啊。 哦， 然后关键你刚找完春天，好，下一个作业来了，找夏天。 这倒挺省， 家长快疯了都快啊。 天天找春天 啊，天天找春天，然后汇总起来好像是。哎呦我天哪。好 哦， 哟，我都沉浸在这个作业当中，怎么完成？我脑里对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完成，是不是？ 剪一个花瓣儿什么的吧。 来来来，还看一个，看看其他的，你那里还有什么作业啊？ 对， 奇葩的作业。 空说每天晚上都得陪着孩子做作业到十点多，因为二年级的孩子不能独立完成，这也不对。 谁说的？你仔细回想一下，你二年级的时候，你爸妈陪你做作业了？你有吗？ 我没有， 我也没有啊。 但也没十点多睡，二年级很早。 没有十点多睡倒是有啊，因为主要前面玩 玩 了。但是家长哪有陪着做的？只是过来问一句：“你做完了吗？” 对，怎么还没 做完？赶紧的。 对对对 对， 对 吧？ 催促一下， 就催促。哪有陪着那旁边？ 是不是现在作业不一样了？您发上来，我们瞧瞧。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现在家长不一样了啊。 啊 好，来， 家长没什么耐心玩。 哎，刚才刚才那个魔彩发来了，说刚才那找春天的，来来来，我陪你，我们找个秋天。看来这个作业 合作， 哎，这个作业还真是各个学校都布置过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话题，那有哪些老师 这 学校布置给家长的作业？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贺岁金条、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萌系生肖金饰等，款式丰富，规格齐全，每一款都可成为迎接己亥年的甄选佳品。迎贺岁，买首饰选菜百，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投资需谨慎。 好，关注一组资讯。12月14号上映的数码修复版《龙猫》近日公布终极预告片。在这款一分钟长的预告片当中呢，不仅经典再现了妹妹小梅和龙猫出狱时的乖萌爆棚的温馨场面，宫崎骏这个画笔下返璞归真的乡间美景，姐姐小月给母亲写信时的真情流露，还有神秘树洞里小龙猫的躲闪追逐啊等等的，这个让人对于影片的上映又增了一份期待。 再来关注首部聚焦特区家族企业变迁的情感剧作《照相师》即将在12月12号登陆全国各大院线。影片聚焦于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普通人，通过讲述老照相师蔡祥仁一家三代在深圳老城经营照相馆的故事，折射出改革开放40年的风云变幻。 温情片《神狗》神探狗笨吉啊，定档12月28号。这个昨天发布的海报当中，主角小狗笨吉口衔草莓 Q 萌出镜啊。 现在这词儿搁在一起还都挺怪异的。 对，这是笨吉风靡全球40多年的超级 IP 首次登陆中国大荧幕。哦，这是一个国外的一个 IP 啊，40多年。 行吧，啊， 好， 变形金刚衍生电影《大黄蜂》内地正式定档2019年1月4号。 嗯， 反正就咱们这儿呗，来1月4号。 好，再来看一下去年获得良好口碑的电影《新迷宫》将会拍摄续集，续集的制片人仍然是《新迷宫》的制片人任江洲，但导演不再是原来的导演了，而是由新人导演牛伯佑自编自导。 哦。跟不上趟了。喜剧综艺节目《欢乐喜剧人》已经播出4季了，第5季开播前，《欢乐喜剧人》来风作为，《欢乐喜剧人》的剧场版演出，将聚集一众喜剧演员，在2019年元旦在北京举行线下表演。 哦，2019年的1月1号到2号，在北京喜剧院举行为期2天的演出，一共3场啊，叫《喜剧人来风》。 对。接下来这位唱歌确实不错啊，李荣浩全新个人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少有为》日前在北京启动，已经确定首站演出呢将会在2019年3月16号在上海的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举行。在北京启动去上海演出。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买首饰去哪里？ 好，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啊，这个都有哪些留给家长的作业啊？ 中间段的那个放了是吧？刚 啊，对对对对对， 放过了。 马兰花马兰草问是在这儿互动吗？还有贾子轩，我们都看到您了啊。 哦、 孟雨都是新朋友啊。 好， 欢迎大家。 我刚才为什么乐呢？这之前马琳娜说主持人早上好， 啊、 我是美术老师 啊， 帮同事孩子做各种作业。什么手抄报啊，小相框啊，绘画什么，现在这个哎呀，幼儿园小学生作业真是不容易 啊、还真是不少是留给家长的， 老师帮助老师的孩子完成老师留的作业， 对对。 但是不是，我觉得大帅刚才分就有道理，是不是因为比如说一方面家长缺乏耐心，另一方面特别想让孩子赢， 嗯， 对吧， 对对， 大家都出于这个心态，最后都越俎代庖了。 嗯 啊， 嗯，来看一下又一位这个教育工作者出现了啊。 Lucy Happy 就说了，我就是一名教育工作者，说到作业、各位家长要提前预备，比如说单位里有谁说自己家孩子的作业和学习情况，自己就心里有数，到了自己就不乱了，还有经验可以借鉴。无论哪个年龄段的家长说自己家的孩子，都要认真听，肯定是有帮助的。如果家长听说过或者是看过，就不会愁作业了。 嗯， 哎呦，这个是从就是说你要提前学习、哦、啊， 这倒也是一个让家长成为更好家长的过程。 嗯 啊， 嗯， 一堆字母说 PPT 那是学生必会技能啊！我女儿从一年级就开始有 PPT 作业，现在六年级 PPT 做的比我好。一开始做的时候，确实家长很抓狂。 哎， 最发愁的就是孩子幼儿园的时候， 哎， 就是老让我们做这个节日服装 啊。好家伙， 这个明确要求自己做还不许买，我根本就不会做衣服。 好 家伙，孩子他姥姥手工还可以， 真的是全家。 人家说家长，并没有说哪个家长 啊，明 对不对？ 明白啊。 哎，要不我就该愁死了。嗯， 好，再来看。大家康南说了，我闺女呢从一年级的英语作文就要求用 iPad 来或者是手机来完成 啊， 叫一起作业网，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家长来帮助孩子完成，现在二年级了，他自己可以独立完成，虽然可喜，但这种教育方式是否真的可行？第一，对孩子视力有影响，因为他自己就做就很费时间，有时候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哦、 那第二，你把手机交给孩子了，你知道他在干嘛呢？对吧？ 对， 他会迷恋手机，因为我们从不给孩子玩手机。第三，如果是爷爷奶奶带孩子来，那他如何来帮他完成这个作业呢？爸妈上班无法辅导孩子，毕竟老人会的英语又不太多。其实有很多人会吐槽过这个，就是比如说现在交作业都是网上交作业这个事儿啊， 就是你又让他保护视力，又让他离不开电脑、电子设备， 这个挺悖论的啊。好，再来说你那里的， 这个是啊，这找春天在这儿呢 啊、 我找到找春天了啊，说 PPT 不够用啊，我家妞妞上二年级的时候、老师布置作业找春天，不但要做 PPT 还要拍照片 啊， 从三月底一直做到五月，每周一次，弄得我专业技能都提高神速啦 啊， 关键是找完了春天，老师说那找夏天吧，老师还表扬我做的 PPT 内容好，拍板好、 你有没有找到了上学的感觉啊？ 不是，就是你还是得让他尝试着做一做，虽然 他 做的差，但是这是他学习提高的过程。 哎呀，你说为什么现在孩子有就是就业以后什么都不会啊，就是一干就差呀，或者怎么着，就是因为他从小他没差过呀， 不上手、还得赢。 好，同一片天空还有 Daisy LY， 我看到你们了。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 2019 猪年 福气 满 满。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于11月到12月精心准备了各类演出及惠民抢票，关注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让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 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老旧家电危害大， 漏电废水噪音把人吓， 年底全部旧换新， 七折优惠在苏宁。 北京苏宁12月12至16日，电器一旧换新七折起。当代商城中关村店会员双周八火爆进行中，12月7日至9日，大部分商品满300最高减150元，会员满2000再赠200积分礼，多买多赠，更有银行惊喜开门送。当代商城会员盛宴，邀您共享。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全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的介绍。你好全工。喂。哎，你好全工。啊，我们的这个全工的电话可能掉线了啊，我们再来稍微的等一等他，看看最新的天气情况。这两天确实天比较冷，那这样我们接下来时间先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吧。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刚才我们的全工啊再次上线，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你好全工。 哎，你好。 哎呀，这个天太冷，我跟您这都线儿都定冻冻掉了啊哈。给大家说一说吧，这个最近几天天气怎么样啊？ 嗯，应该说未来这几天啊，北京就是冷如三九了。 嗯， 哎，这个强冷空气在昨天夜间已经到达了北京，现在咱们全市的风力有3到4级，阵风啊有5到6级。那么城近郊区的气温呢，在-4度到-5度，这比早上6点钟的时候啊还低。那么在延庆的佛爷顶啊，也气温降到了-18度多，这个寒风扑在脸上啊，确实有些刺骨的感觉了。那么在这种冷空气持续的影响下呢，今天白天这风力还会进一步的加大，有4到5级。这个在郊区特别是啊，这个阵风有7级，而且呢气温也升不上去，所以咱们预报最高气温啊。哎，只有啊-2度，即使39天也不过如此了。到今天夜间的风力会稍微减小一些，最低气温呢预计在-9度，这个山区呀、啊、出现-15度的低温也很正常了，所以明天早晨可以说是寒气逼人。这次冷空气呢是入冬以来啊实力最强，影响的范围也很大，持续的时间呢也比较长，所以未来3天冷空气啊会继续显示它的威力。那么明天风力依然比较大，有4、5级，最高气温呢还要下降，只有-4度。那么这个双休日的时候呢，风力会有所减小，周六上午啊可能还有3级左右，周日的风力一般就是2、3级了，最高气温目前预报呢

手抄报 告，这我小时候也做。 它其实有点像那个现在要求做的，是不是有点像黑板报那种的？又得画， 就是文摘嘛。比如说这块介绍豆腐的如何制作 啊， 这块介绍一段文学的你难忘的事儿。 那这你中间你还要学，你还得把它那个版面嘛，得画出间隔符来，然后呢这个地方还能肯定得配朵小草，配朵小花什么的。 咱们俩也就画到这份上了，人家可能 有高大上的，不知道画成什么样的。 对对对对对，哎呀我的天， 看看你那里的啊， 这是熊妈妈说，说多了都是泪呀。俺家娃刚上一年级啊，那些攒纸盒子、捡树叶之类的就别提了。这不刚刚交了一个作业，也是用 PPT 完成一个绘本或者游学的演讲。 啊， 陪娃写作业，这是要命的节奏。嗯，就为啥非得要 PPT 呢？就我不知道这个。 其实这个的确是将来也是比较需要的一种啊，就是可能 是。那你上课倒教啊。 家长嘛，来看一下，瑞贝卡说了，我孩子呢已经15岁了啊，从小到大被留过各种家长作业，还被要求家长指导孩子完成作业并批改，感觉现在的家长啊要具备多种技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各种电脑程序烂熟于心，英语必须4级以上，数学必须能看懂各种答案的逻辑，写作能力要强，动手能力要杠杠的，要积极主动的承担各种学校的活动工作，还要笑对各种老师的数落。这个妈妈是一个过来人，感觉已经被摧残了很多年啊。来，还有你那里， 现在回味在他这个， 他在他要学会的各种东西，大家都已经记住了吗？ 对对对对对对。这儿有一个匿名说，有一个爸爸为了做一道题，真是挑灯到天明，想了10几个版本的答案。 哦， 然后老师说，其实这道题无解，只是为了锻炼孩子们的质疑能力，所以你别替他做。 对，你看看， 对吧？人家 你这。你说你这个非得这你好，皇上不急，你急了， 对吧？一条这题是这样的， 嗯， 一条船上有75头牛，34头羊，问船长几岁？因为作为成年人，他的思路会认为，哦，老师肯定不会胡说，卷子上不能瞎写， 对对对， 小朋友总是。小朋友哪怕画俩问号，为什么？对吧？ 为什么呀？ 对， 你告诉我了两头牛跟两头，就跟告诉我了牛跟羊跟船长有什么关系？ 对， 对不？但是我很想听听你老公写出来的是啥。 就是那个10几个版本的答案是。 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以他先养一头牛一头羊的收入怎么着。就成年人的思路反而更复杂。 哎啊好。来看一下苗人说了啊，说这个我以下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大家勿拍砖啊。我觉得老师留孩子和家长共同完成的作业是一件挺好的事儿。我们一直在强调陪伴成长，我觉得一起学习其实是最好的陪伴，还能增进亲子关系。这种作业要看参与度，不能家长一味的帮助孩子完成，也不能让孩子完全独立完成，而要以孩子为主，家长为辅。另外，如果家长对作业有消极的态度，也会影响孩子。勿喷，谢谢。你说的很好啊， 比较客观了， 对，特别好， 客观了 啊、嗯。好，我们鼓励这样的观点。这个当然，大家都是说说自己的切身体会吧， 啊、对对对、嗯，互相咱们交流交流啊。 好， 放出税务。 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010-9898。 税务小贴士， 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了对符合条件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符合条件的新能源车船免征车船税。那么具体是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享受减免车船税的优惠政策呢？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条件。减半征收车船税的节能乘用车应同时符合以下标准：一是获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的排量为1.6升以下含1.6升的燃用汽油柴油的乘用车，含非插电式混合动力双燃料和两用燃料乘用车；二是综合工况燃料消耗量应符合通知所规定的标准。 减半征收车船税的节能商用车应同时符合以下标准：一是获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的燃用天然气、汽油、柴油的轻型和重型商用车，含非插电式混合动力、双燃料和两用燃料轻型和重型商用车；二是燃用汽油、柴油的轻型和重型商用车综合工况燃料消耗量应符合通知所规定的标准。 拖拖拖，到冬天了还怎么装修啊？过年还想接爸妈过来住漂亮的新家呢。 别着急啊，媳妇儿，我这不是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了吗？三天就能装好一个客厅，全屋装完也用不了几天。更厉害的是，无粉尘无异味。 真这么快？ 不光快，还实惠呢。20平客三厅才8800，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豪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010-855-3056，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Let's go, hey! Red one, hey, hey! Shawty got that super.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啊。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说这个酒店的安全卫生的问题。 是、 啊、文化和旅游部网站近日发布消息说，将于近期派出督导组、督导检查组，到之前被曝光存在卫生问题的旅游饭店进行现场督导检查。 对。那还是11月14号的晚间，网友花总丢了金箍棒在微博发布了一段题为《杯子的秘密你不知道》的五星酒店的视频，曝光了其入住过的国内众多高星级的这种酒店存在严重的卫生问题。 嗯， 视频长将近12分钟，被曝光的酒店主要位于北京、上海两地，另外还有3家位于福州、贵阳和南昌。 哎，那文化和旅游部表示说对此高度重视，事件曝光之后立即责成北京、上海、福建、江西、贵州等5省市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协同卫生监管管理部门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嗯，目前呢，部分省市卫生监督检查部门已经对被曝光酒店呢进行了处罚，被曝光旅游饭店也陆续向当地文化和旅游部门提交了整改材料，正在整改当中。那为了切实履行对旅游住宿业的行业监管职责，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文化和旅游部将于近期派出督导检查组赴被曝光旅游饭店进行现场督导检查。 看了这条新闻啊，一喜哦，还有这个一亿喜呢，就是说哎，这个事儿的确是这个相关部门开始在查处了 啊。 一亿呢是建议的亿，咱能不能别头疼治头脚疼一脚，就是出了事儿的这些酒店您派出督导组去检查了，那些没曝光的呢 啊、能不能有个常态， 是不是 对吧，都自行整改、 啊、对吧、 啊、对对对。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说国内首次试行先旅游后付费啊，先旅游满意了之后再付费，这样的模式终于来了。在第3届中国旅游 IP 高峰论坛上，旅游网站驴妈妈和银行、科研院所、景区等领域代表共同组成先游后付诚信联盟，发布先游后付新品牌，提供先出游后付款的旅游体验。 哦，那怎么叫满意呢？ 对啊，其实这个、 啊、现在这个已经上线了，处于试运营的阶段，游客只要预定该产品就可以享受先出游，归来后满意再付款。同时呢，这个机构呢设立先游后付保障与赔付标准，针对跟团游出行当中酒店住宿、餐食标准、购物等6大环节当中担心存在的行业违规现象，设立相应的赔付标准，承诺不满意就赔。 对，所以其实这个事儿是这样啊，你这个商家的初衷肯定是好的啊，你可以让你满意了再付钱，但是那会不会有那种我旅游之后我挺满意，但是我写个不满意呢？ 嗯，我还有另一种担心，到底这个先游后付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这个情况， 还是说 类似的一种噱头？对，你看他后来又说，其实是你先出去玩，然后如果不好再赔给你。 哦， 并不是说你之前就可以不给钱吧？ 哦，明白， 对不对？ 明白，明白。 所以这个长期 还得看细节， 对对对， 包括如果有体验过的，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啊，如果你没有抱着占便宜的心态，一般也不会吃亏，是不是？ 对， 吃亏的都是想占便宜的，冷静一点，各位啊。 好，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的作业。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三四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三个月，也不是七天，是三天，三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作业。 对，我看到大家有一种这个呼声，就是说你在让完成一个作业之前，是不是能先教一教方法，回来再组织实践，对吧？欧来说，我们家孩子我朋友家的孩子幼儿园小班，腊月做灯笼是四月做风筝，一套一套的。但是朋友累啊，晚上8点下班，早上6点又上班了， 还得给孩子做作业。但是人林华就直接说了，我的经验啊，各位，我的经验绝对不要辅导小孩做作业。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让孩子他妈干。 哎，好，没有，后面没有啊。再来说一下，这个韩说了，我家闺女4岁，那天幼儿园老师在班里问，如果老师掉水里，你们是先吃点心啊，还是先玩游戏啊？结果一个班的孩子没有一个人说要救老师的。 哎，这个也是一种培养。 就问同学们，我掉水里了，你们是先吃点心啊，还是先玩游戏啊？我觉得这事儿，哎，这个改天我找一群孩子，我试 一 试，一 边吃点心一边玩游戏， 然后看着老师在水里， 他就真的，这个倒是一个锻炼、啊、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问这有点急转弯了是吧？ 哎，有点脑筋急转弯。 一醉酒晨昏说，哎呀，我从初中就是学俄语的。喝了手啊、哎，他妈是艺术生出身 哦、 啊、括弧、那文化课成绩大家明白。 那好好， 我们艺术生出身怎么了？但我们辅导孩子英语，我们情何以堪呢？ 那这教出来都是俄语味啊。Hello, nice to meet you. 哟，那不容易呢，您这嘟噜嗓子、 哎。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匿名的说啊，孩子刚一年级，课内作业就不说了，课外作业老师通知太临时了。比如上次周六下午通知让孩子画一幅关于科技的画，周一交。孩子对于画画还是不愿意让家长帮忙的，但是科技孩子不理解呀，家长又不好解释，只能周日带他去科技馆，回来依然不会画，最后还是我帮他完成的。结果有一天孩子回来告诉我，妈妈，你画的科技画被挂在班级里展览了。我不知道是该哭啊还是该笑啊。 你看，所以提前做好，比如说上课先讲讲什么是科技，哎，把思路展开一下，哎，回家再去完成这个科技画、 哎、 或者比如说先教教 PPT 怎么用，回来再让、这个、我觉得咱们原来手工课都是那么着做的呀，就上课教你怎么做，回家自己完成。 这个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啊， 尽管我的作业都是隔壁小女孩帮忙做的。 哎呦，好家伙，这个改天这个聊一聊其他的故事。 我也是有故事的人 啊。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说一说这个一些奇闻异事。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说一下这个 引出今天话题啊， 话题的这条新闻吧啊。有一项针对于8200多名家长的调查显示，说这是俄罗斯的家长啊， 啊，俄罗斯 一半以上的家长会替孩子写作业， 哎， 主要是数学、外语和俄文作业。 他们这写的比咱严重多了。 好， 在回答是否替孩子写过作业的时候，56%的家长表示了肯定，其中32%承认曾替孩子写数学作业。 好家伙， 这家长数学水平行吗？28%外文作业，26%俄文作业，25%美术作业，咱们这儿主要是美术作业，是吧？以及19%还有文学作业。 哦， 这些家长呢，可能替孩子写一门功课的作业，也可能同时替写多门功课的作业。 哎， 70%的被调查家长陪孩子写作业，33%的家长认为孩子应该独立完成作业，而37%的家长认为帮助孩子是好的做法，大约1/3的家长每天要用1个小时陪孩子做作业呀，29%用2小时，22%超过2个小时。 这项调查还包括哪些科目相对难，需要家长帮助？72%的家长认为数学比较难，需要家长帮助。70%的家长认为俄文比较难啊，就他们的语文， 他们的语文 啊。50%选择是外文，36%选阅读，19%选自然。 哦，这看来数学是个家长世界性难题。你知道有一阵儿朋友圈不写吗？ 嗯， 这未来是谁家的媳妇儿，谁给领走养？好 啊，对， 还送嫁妆，还送车，还送车。现在我们管不了这孩子上学，气死了。 真是，来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子的作业啊？ 哦、 这个写作业的经历啊，这个好多现在孩子很小的，现在已经开始发怵了。小涛也说，听了这么多故事，我真有点发怵了，因为我们家老大明年就要上小学了，我已经提前预定了发小家孩子的一年级教材，加油吧！天哪！ 哎，但是你看，接下来这个事儿就比较正面了哈。 啊、 比如“坐骑”这个词怎么读 啊？ 坐骑呀、啊，因为一骑红尘妃子笑嘛。 嗯、 老师就纠正，应该是坐骑。我就跟孩子一块儿上网搜索， 嗯、 原来早在1985年就改了。 哦， 这个探索的过程还值得称道。 是这样啊、哦，关于读音这个，我们都不敢说，为什么呢？因为过两天又发布一个新的，比如说什么那个前两天有个叫什么来着？ 好、哦，不要说， 好啊。 万一说的不准呢？ 哦，对对对，好多读音，我们现在都不会读了。 这得实时关注这个读音， 实时关注啊，关注于好吧？这个 忍回冷静一点， 忍住啊！好，这个那个周静说了，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每天都作业到10点，现在孩子的题都是文字，孩子看不懂，必须家长陪。现在的课题和我们小时候的题都不一样了、 哦、 要难很多，孩子得不到休息，对孩子发育也是有影响的。嗯， 你看老想让孩子休息，所以家长就干了。 哎，好，今天呢这个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我相信很多家长也是借机这个让自己 交流了一下 、啊、你看人家林华就刚才那个说 啊， 家长孩子作业绝对不替着做的，不辅导的，人家也是有资本的，说我女儿独立能力很强，作业完全自己搞，偶尔和我探讨一下，申请大学也自己搞定。他，你看，他应该是孩子，我觉得应该很棒， 敢于培养， 很棒、啊， 敢于培养。 好、 啊，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 近日，由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和大湘银行联袂发行的己亥猪年澳门生肖纪念钞正式面世。据了解，该套纪念钞是首枚发行的猪年纪念钞，更为独特的是以两张为一对的形式出现，所以也被称为贺岁纪念钞。一经发行便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对此发售中心的胡老师也进行了分析。 首先呢，本次发行的纪念钞是首枚猪年纪念钞，符合了藏头不藏尾的收藏定律。其次，该套纪念钞是市面上难得见到的以两张为一对的形式出现，又被称为对钞，这是稀缺和难得性的表现。第三点，猪年纪念钞的价格非常低，只要99元一对，准入门槛非常的低。最后呢，纪念钞本身的寓意特别好，所以很多朋友呢把它作为一种新颖的礼物送给亲戚朋友，还有一些朋友呢准备在过年的时候当做压岁钱送给孩子。 目前猪年纪念钞正在预定中，价格为99元一对，发售中心统一订购电话为400-919-9969 400-919-9969。因数量有限，订购将采取先订先得、订完即止的方式，发售电话是400-919-9969 400-919-9969。发售电话最后来播报一遍：400-919-9969 400-919-9969。收藏需谨慎。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 现购买 VOL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喵，这里是猫咪电台，城市再大有你不怕。12月21日至1月6日，开心麻花推荐高糖音乐喜剧《恋爱吧人类》全新升级与你见面，地质礼堂甜蜜上演，官网购票2张8折哦。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